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党人碑》。《党人碑》是清初剧作家秋元撰写的传奇剧本。秋元，江苏常熟人，明末移民。明朝覆灭后隐居乌丘山，号称乌丘先生，作有传奇九种、现存党人碑等三种及虎囊旦的散本。党人碑取材于宋史蔡京传和刘奎传，在创作过程中，作者运用大量的虚构情节和事件，与史实并不符合。本剧主要描写北宋时代蔡京为排除异己而刻立了党人碑。户部侍郎刘奎京冒死进谏，遭到陷害，后经种种挫折与艰难险阻，以刘奎为代表的忠臣得以平反昭雪。党人碑终于被砸毁，故事揭露了宫廷内部中间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，是秋元的代表作品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党人碑》，改写戴深，演播王明亚。 北宋神宗宁熙二年，宋宫端礼门内一块黑灰色厚重的石碑，阴森而沉重地横立在走道中央，拦挡着人们朝见圣上的去路。碑文上，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、程颐、吕公著等120名当朝重臣的名字赫然在目，被指为奸党。敛气秉声、垂手肃立在圣驾阶前的满朝文武们面面相觑，缄默无言，从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强忍下去的激怒和忧愤。恐怖压抑的气氛笼罩着金銮宝殿，宫内宫外一片肃杀的景象。户部侍郎刘奎已经年近五旬，却仍然貌端体健，犀利而又炙锐的炯炯目光中透射出一种果敢和义愤，他决心以死相拼，为被刻在党人碑上诬陷为奸党的120名忠臣洗刷冤屈。他不动声色地抄下揭帖，悄悄地传遍了六部九卿，准备群臣会齐朝堂的时候联名上书，誓与奸党抗争到底。然而有一桩最大的心事使他放心不下，这就是他膝下的小女儿丽娟。丽娟纯真美貌，母亲早已亡故，随她上任京中，父女形影不离，相依为命。刘奎心想，自己此番以身许国，死而无憾，可是丽娟日后依靠谁呢？刘奎正为此事愁闷，忽然想起女儿自幼许配给东阳谢琼仙为妻，还是将丽娟送到谢府，早日为他们完婚，也好解除他的后顾之忧。他便命家人去请东阳谢相公过府叙话，家人回来说，谢相公已离府多日，遍寻天涯知己去了。那谢琼仙表字廷玉，今春曾在京会试，本指望金榜题名，不想却时乖运俭，名落孙山， 每日闷坐家中非常烦恼，便辞别了家人去游历山川。这一天，他信步来到了灵烟禅寺，一时兴来，便在殿前香壁上题诗一首，以泄胸中怨气。虚度韶华20年，空劳搔首问青天，今朝始信黄金榜，总有文章不值钱。东阳谢廷玉题。谢琼仙诗意正浓，突然有人赞叹地说：“妙，好奇才也。”抬头一看，竟是一位风尘义士在拍手称道，言语之间方知这位义士姓傅，名桂枝，别号人龙。傅桂枝对谢琼仙的才学极为钦佩，两人也意气相投，就在殿前结为金兰之好。此时青山小帽的卜卦相士刘铁嘴儿也来到寺中，谢琼仙便上前拱手一拜说：“恭请师父与小生相上一面如何？”刘铁嘴儿端详了谢琼仙一番，微微点头道：“叔宝相逢浴池，灵烟壁上题诗，此事佳音有望，必定高攀贵枝，乃是吉祥正兆。”谢琼仙心中喜滋滋的。一日，宋徽宗又召蔡京进宫，伴驾到御园赏玩，纵情欢乐，竟不上朝理政。司礼监长比内官段太府收纳了百官的奏帖150余份，联名弹劾奸相蔡京，大权独揽，妄立党人碑，蛊惑圣上。联名上奏的大臣中，以户部侍郎刘奎为首。段太府暗想，当今蔡京正当显赫之际，刘奎势单力薄，只凭一腔忠勇的肝胆，终难制胜蔡京等人。奏帖一到宋徽宗手中，刘奎必定被全家抄没，死罪难脱，倒不如暂先按住本章，免得他全家遭受灭顶之灾。于是段太府星夜赶往市部府衙，苦苦劝说刘奎再三斟酌此事。不料刘奎矢志不移，已视生死于度外了。段太府只得叹息而去。段太府走后，刘奎沉思良久，不忍小女儿丽娟受自己的牵连而死，便唤出丽娟说明原委，让她连夜离府，速速投奔谢相公。丽娟双膝跪地，边哭边对父亲苦苦相劝，并表示自己愿陪父亲一死，执意不肯逃走。父女争执不下，外面已响起四更，眼看天亮大祸临头，刘奎无奈当机立断，拽起丽娟推至门外，狠心把房门紧闭，下堂回房去了。丽娟只好在乳母的搀扶下，泪人一般的离开了家门。五谷天明，九重深宫中飞出圣旨一道，户部侍郎刘奎据众臣联名匡奏，接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实有无君之意，命金一卫指挥速去刘府，将犯官刘奎全家拿下，诛灭九族。刘奎全家被捕入狱。枢密院的童贯是蔡京手下的得力干将，蔡京将司马光等120人打成奸党，刻立党人碑，便是交童贯一手操办的。当时童贯领命之后，找到一个工艺精良的石匠，名叫安民，来篆刻此碑。刻好之后，安民才发现这碑文竟多有是非颠倒、忠奸不变的虚佞之词，虽然懊悔当初应承了此事，又不敢违拗圣谕，自叹身为小民，只有怒而不言，不久便背起行囊离开京都，奔走他乡了。 一天，谢琼仙独居旅店，想起朝廷内奸佞当道，邪恶横行，自己纵有晴天大志，也难以报效国家，心中越想越气，便闲步来到酒肆独酌独饮解闷。当他喝得酩酊大醉时，凭着酒力跌跌撞撞地向端礼门走去，见到那灰黑沉重的石碑上元佑党人碑几个大字，上面将司马光为首的120人的名字指为奸党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仰天长哭之后，不知哪来的一股劲，竟将石碑猛力推倒了。看守的军士们非常惊骇，连忙将谢琼仙拿获送交太师蔡京亲自审问。蔡京得知他是刘奎的女婿，便命令枢密院的童贯对谢琼仙严加刑讯，逼他招认砸碑之事是受刘奎的指使，这样刘奎更是罪上加罪，死有余辜，谢琼仙也死罪难逃。在灵烟寺中与谢琼仙结拜兄弟的富贵之一时，听到了谢琼仙闯出大祸的消息，立即设法去搭救他。富贵之扮作差官的模样，将蔡京派来的差官骗到勾栏喝酒看戏，把他们灌得醺醺大醉，便取出了斩首谢琼仙的令箭，将谢琼仙提出牢狱隐藏起来，准备寻找机会逃出京城。然而蔡京和童贯迟迟不见差官提来谢琼仙的头颅，仔细盘问才知中计受骗，便急速传令关闭各个城门，遍城搜捕。京城一时阴云密布，惊恐非常。富贵之带着谢琼仙无法出城，暂时躲进了土地寺的神龛底下。正巧那卜卦的相士刘铁嘴要出城前往东御庙，赶到城门之下，见城门不开，只好到附近的土地庙歇息一会儿。这时两个捕快差官闯进土地寺来，一眼看到了刘铁嘴，便让刘铁嘴给他俩算上一卦，看人犯能不能缉拿归案。刘铁嘴说，哎，人犯一定能拿到。两个捕快高兴地跑了出去，刘铁嘴刚朝门外喊，哎，你俩还没给钱呢，突然身边闪出两个人，他们就是谢琼仙和富贵之。他二人刚要往门外跑，不料两个捕快竟又转回庙来。富贵之眼疾手快，手起刀落，两个捕快变成了刀下之鬼。二人匆忙换上了捕快的衣服，拿起令箭，就混在人群中跑出了城。在漫无边际的荒郊旷野里，艰难而疲惫地走着两个妇女，她们就是刘奎之女丽娟和她的乳母。她俩慌慌张张，躲躲藏藏地奔波了几天几夜，风餐露宿，难以存身，行至长安城外的五柳村边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便在桑园旁坐下歇息。正巧刘铁嘴的妻子赵氏娘领着爱女秦儿去桑园采桑，见丽娟和乳母颠沛流离，很是可怜，便将他们带回家中暂住几日。刘铁嘴从土地寺出来回家的路上，见许多人围观墙上的画像及榜文，上写画像女子本为犯官刘奎之女，是潜逃出来的侵犯，如有人见到，马上去报官府，赏给银子500两。若是隐匿窝藏此女，要与此犯一同治罪。刘铁嘴想，我若有这个运气告发此女，得上悬赏的500两银子，真是天降的福分。他一进家门，忽见丽娟相貌体态均与榜文上的女子相同，于是二话没说便去告发，说他家有一陌生女客十分可疑，差官可先抓来审问，以免侵犯漏网。说完此话，刘铁嘴又怕误抓了自己的女儿，忙又叮嘱差官说，啊，那穿小袄的女子是刘奎之女，穿坎肩的是我女儿，别抓错了。可巧刘小姐寒冷无衣，秦儿就将自己的坎肩脱下披在刘小姐身上， 差官们拥进门来，就把穿小袄的女孩捆绑架走了。刘铁子回家一看，赵氏娘捶胸顿足，哭泣不已，方知自己弄巧成拙，后悔莫及了。赵氏娘气愤交加，遂将刘铁子推出门外，要他寻回女儿秦儿。刘铁子听说差官们早已押着人出城了，便在后面奋力穷追。当他气喘吁吁，体力不支时，刚要坐在路边石头上歇息，忽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队人马，将他截路而去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反叛朝廷的义军。秦儿被当成丽娟错招到京城以后，即被投入死囚牢里。司礼监段太府听到刘奎之女终究未能逃出魔掌，心中十分歉疚，他日夜焦虑，彻夜难眠，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搭救丽娟的性命。段太府曾朝见过太后，觉得太后是一位宽厚慈祥的善良老人，平时又笃信佛教，段太府便到后宫向太后讨了一道懿旨，赦免了秦儿的死罪，打入内宫充当苦役。近日宋徽宗微服出宫访查民意，行至端礼门外，忽见众多儒生到门内叩拜，并传出阵阵哭声，又见他们聚集在曾立党人碑的地方，议论纷纷，怨声载道，痛斥朝中蔡京专权奸逆当道，蒙蔽圣上，颂扬党人碑上120名忠臣的功德伟绩。徽宗面对亲耳所闻、亲眼所见的一切，顿时觉醒，对自己过去错用奸佞的行为幡然悔悟。回朝之后，便将奸相蔡京等人论罪下狱，发往长信宫做苦役，永不启用。又将刘奎等人赦免罪名，召回宫中，加封为兵部侍郎要职，命他去京都以外征剿叛军。刘奎奉命披挂出征，行军途中来到青霞观中小憩片刻，恰与在观中逃避追捕的谢琼仙、富贵之邂逅相见。刘奎见谢琼仙的容貌似曾相识，便旁敲侧击迂回探问，终于翁婿相认。善哉善哉，青霞观的道长带领徒儿们前来献茶，这道长便是当初被蔡京童贯强行拉来被迫篆刻党人碑的石匠安民。安民听说刘奎来到观中，非常崇敬，叙谈之间知道刘奎已被命为兵部侍郎，率领官军前去征剿叛军，便主动授予了五雷神诀以助破阵。刘奎果然不费吹灰之力，一举破阵，大败叛军。当初被叛军劫去的刘铁嘴儿正在被官军俘虏过来的兵士中，他想方设法要面见刘奎。他向刘奎说出被差官押解到京都的女子并非丽娟，而是自己的女儿秦儿，那丽娟小姐现在自己家中。刘奎听到女儿的下落，欣喜非常，马上带人赶到了刘铁嘴家中。赵氏娘自秦儿走后，终日以泪洗面，丈夫刘铁嘴又离家寻女，杳无音信，每日坐立不安。半年多来，尽心尽力侍候丽娟与乳母，三人相依度日。这一天突然见到刘铁嘴引来一队官军，以为来抓丽娟小姐，非常的惊恐。那刘奎随即进门，猛然见到丽娟女儿，悲喜交加，竟老泪纵横，无语凝噎。丽娟见父亲突然出现在眼前，一下便跪倒在刘奎脚下，抱膝痛哭，便大声喊道，我家爹爹，我家爹爹，女儿丽娟在此啊。刘奎出征得胜，班师回朝。刘铁嘴儿本已成为叛军小头目，念他收养丽娟，又以秦儿曾替丽娟戴罪，赦他以功赎罪。金殿之上， 刘奎面奏圣上，尽诉原委。宋王下旨为谢琼仙与刘丽娟、富贵之与秦儿赐婚。金銮殿上鼓乐齐奏，鸾凤和鸣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